生几十年，总会有人来陪。潇潇洒洒无悔，不醉不归。往事后不后悔，慢慢去体会。此刻朋友这杯酒最珍贵。快把酒满上，干了这杯，大声歌唱。好朋友，好朋友，今宵多欢畅。你想改变了我们的模样，我懂得了要珍惜朋友的肩膀。阳光总会在风雨之后洒向苍茫，让我们抬起头，学会了坚强。好汉不提当，就再干一杯，往事绝不后悔。